城分店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汽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重汽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仙片，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个墙，燕子飞上 了墙，小花想入配成双，天衡十六合一章，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烤肉五字 白子晚上 家院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用的街坊 和七十二变， 没有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到98里。哎，大磊，像你们一般出差得住一个什么样的酒店啊？ 哎呦，那得看什么级别的出差。有的是那个所谓大型活动啊，人招待的好着呢，到哪儿去都是五星级的、啊、那个大房子。 你也住五星吗？ 说你那意思他也住车库是吗？ 哎，不是，我们一块儿出差，领导住五星，你那意思我得住小旅馆？ 不是， 是 你是多少个人一块儿住一间啊？ 干嘛大车店是怎么着？ 不，他说就是多少个人住这一个酒店。 哦，那多了去了，有时候这个十几个人，有时候几个人住这酒店很正常。 嗯啊，有没有这酒店住不下了，实在不想把你就挤的， 就类似于过去古代说那个打尖住店，然后你投诉晚了，就是那行没关系，柴房马厩我都可以住。 好像现在不成这样了吧？ 就他那意思，小花的意思就是说这屋吧，哎呀，真没房子，王老师，要不然您就 凑合。 对，跟这屋凑合一下吧。就是这屋里面都是马达，但是他不响。 我跟你说，没有酒店那么让你住。你说过去那因为它变通，现在因为有严格的规定，咱们管理严格啊，这没有居住条件就是不让住，满就是客满了嘛。你换酒店不就完了吗？ 哦，换酒店 啊，哪能酒店都客满？ 就实习生和你们主任都住那个五星级大饭店，你们换一酒店了？ 把那个实习生换出去，把实习生换出去。哎、我地位不能不如实习生。 实习生，你老对人家这个，对你这个态度特别不好。 不是我态度不好，是他们安排的有问题。凭什么实习生都住这儿，给我安排出去？ 不是，因为给您安排的那个是六星级的，带游泳池的。 那我去，我去， 有六星级， 我去， 是吧？ 我去还不行？ 哎呦我去， 我去。 王老师到那酒店了，确实是招待的也好。 嗯， 这个、 那个贵，确实也贵，比五星级的真是贵。 也不是我掏钱，没关系。我跟你说，一般请我们出去，要么公家掏钱，要么赞助商掏钱。 是是是，哎，你到了这种六星级酒店以后，你到酒店里，你得怎么过呀？ 怎么过呀、 啊？你是不是打着滚的躺啊？ 进 床里也躺， 进屋去 沙发也躺，浴缸里也躺。 水池子里， 哎、面盆水池子， 面盆躺不下。不是我进屋就是，该怎么过怎么过，我一人还得好好活着。 你是不是得先找那些灯的开关在哪儿啊？ 我是一没住过酒店的外行。 是越是好酒店啊，那个开关设计的非常的巧妙。 对， 哎，你得寻寻觅觅。 你得了吧，一看就没住 的， 没住过酒店，进门一插卡，啪，全亮了。 睡觉时候你关不关？ 睡觉不关，我瞪眼睡着嘛。 你不能说把这张卡啪拿走再关灯，你还看电视呢。因为 你想说什么小花？ 你不能把卡都拔出来，你钻被窝了干？ 你钻被窝的时候，忽然发现这房间呀、啊，墙灯、柜灯、书 开关都开关都不在跟前儿， 不在跟前儿， 没摸着啊。 六星酒店牛的地方， 我认为是六星服务的不到位的地方。 还得出房间门到走廊尽头，把我这屋灯砸关了。 等会儿，这是六星的吧？卫生间那个马桶是不是还得蹬绳往下冲的？ 不是不是不是，脚踩的。 然后一层就一个卫生间，男的在那边，女的在那边， 脚踩的，对，他就是那个你踩那边往下啪一陷， 把我掉下去了。 哎呦，这六星级的简直比扎得动还扎得动。 人酒店就叫做六星级，那怎么办？ 这名字，哎，不是服务等级啊， 他叫六星级酒店。 哎呦，我上当了，跟服务生换地方。 急也是那着急的急。 太着急了，我要求退房，我不在这住了。这个有没有营业执照的两说着。 大半夜的，明天四点钟也起，别折腾了。 别笑了，四点钟起我宁可不睡，我住洗浴都比这强。 干嘛呀，晚上得回来这儿呢。你方圆就这俩酒店，人那酒店五星级的住满了，大凤凰那酒店。 那酒店叫大凤凰。 它好在风一道都全，电视啊、灯啊、 都在那摆着。 也就是没床。 哎呦， 有个小床是吧，都齐吗？ 弹簧的老被窝， 钢丝弹簧的老被窝。 弹簧床老被窝，去棉花的。 对对对， 但是也有空调啊。 这地方还有空调呢， 有窗式的空调。 我以为上面还有转印的电扇。 你开一个 窗 是暖和呢，你开一个 拧开拧频道那种，一开开之后整个玻整个玻璃都颤了。 这房东多少年没人住了，这房多少年没人住了，空调跟马达似的。 人安排说要不然您那都住那屋都是马达，咱不想。 哎呦，我这当上了。 你适应适应，一会儿就适应了，真的 才一会儿就震聋了。嗯，空调自己半夜不会跑了吧。 我建议你还是先把灯关了吧。 不是， 你能找到都在哪儿，你赶紧关了。 要住这酒店我就不关灯了，真的 就这么亮着。 我怕半夜把我偷走。 那 门锁上锁不上都两说着。 你这不洗个澡啊，你一天跑来跑去。 你还非得给单位洗澡，就是一踩夸水就下的那种。但你可千万别踩错了， 踩错也给我掉下去。哎呀，这老是公共澡堂子， 人家有浴霸，浴室是高级的。 对， 有大理石的这个， 哎呦，有那钱换空调不好啊？ 大理石的这个壁纸， 你说的话你信吗？大理石的壁纸， 他说错了， 纹儿上那 纹 儿 印的纹儿像大理石的。 哎呦，这老酒店还贴壁纸呢 啊！这这地面水磨石的，哎呦，怎么漂亮？ 有浴霸，你开着暖和暖和，你洗一个。 对， 洗完了啊，吹着空调去是吧？我赶紧盼天亮，我结账走了就好了。我第二天我就 能你烧个热水，真的听我的，像你这种长途旅行、长途工作啊，一时半会儿回不到北京，你烧点热水。 我怎么回不来了？这 浴霸灯你开好了，然后热乎乎洗澡。我建议你，你把空调虽然吵点，你开着，先把这屋打暖和了。完了以后呢，你再来点热水烧完了，再充上电，这些都收拾完了， 我 一说你踏实睡。 我还睡什么？我睡，赶紧算账搬家，我宁可自己掏钱住去。 不住啦。 不住了，走， 这也不贵，8块钱一宿。 哎呦，这年头8块钱一宿，比橘子都便宜。 这些设备都是他扛着呢，设备让人给偷了怎么办？ 住大凤凰的实习生不扛设备啊？ 哎，你一退房，人跟你说了，现在不是8块钱了，您需要支付70。 多少？ 70。 这就是涨价，赤裸裸的坑人，8块钱要我70？ 没有没有。您昨晚上住的吧？ 可不昨晚上住的吗？ 早上起来您出去了，出去到现在4点钟您回来。 啊，对，我这屋里马达太响了。 对， 甭管是什么吧，您外出没关灯，没关空调 啊， 水龙头也没压紧， 水龙头不 踩 的吗？ 一直也都坐着呢。 啊，怎么了吧？ 您不想想您的实际用电？ 什么实际用电跟我有关系吗？用电在酒店住宿费用里包含了。 哎。老师傅，您别着急 啊！ 我跟您说， 我们老师傅了 啊！您别着急，我们这酒店呀，那个电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每个房间单格用表，哎，这个绝对是用电计划这个最权威的记录。您在这个房间里边用电超标了，按照这个梯价收电费的这个原则，您得交电费。 电视还开着，我还没说您呢。 对， 不是，我想知道咱们这六星级是筒子楼改建的吧？ 不 是。 那我住这酒店怎么还单有电表啊？ 这为了方便计算嘛，我们这个电表绝对权威，可以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网站查我们这个投入大价钱买的电表。 而且老师傅得说说您， 怎么又老师傅？ 您自己一个人住，我们这住五个人也没用您这么多电呀。 哦， 您浪费太严重了，人都不在，这些灯全开着，电视开着，也是给您一个教训，这些都是不可再生资源，又煤又石油又核能。 核能？ 您不是北京来的吗？ 哎呦，为我现改的而化。 我们倡导的就是节约用电，您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觉得您门口这六星级应该摘了。 为了人类的未来，为了子孙后代。 这儿不能加儿化，后代。我特想问你们这儿有照吗？ 照啊。 哎呦，这儿不能加儿化。 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但是很遗憾啊，没有发生在王大脸的身上。 这有什么可遗憾？ 施先生在西安一家快捷酒店住宿两天，退房的时候工作人员让他支付70元电费，因他入住两天使用了70度电。酒店的老板说了，这位客人住的是两室一厅，共三个空调，不管人在不在，空调都一直开着，客人外出也从不关灯，所以我们酒店让客人为过度用电而买单。怎么，你们有意见吗？ 没有意见，我认为应该。 对此啊，有两种看法。酒店老板说，两天用了70度电，很多度电都被白白浪费了，让人很心疼。他们收取电费，一是住宿费本来就很便宜，二是为了倡导节约。但是对此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有一位经常住酒店的王女士说，从来没有遇到过被收电费的事情，因为房费里包括了电费这一项。其实我认为，这个70度电也是因为那空调啊太费电了， 那主要费嗓子。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这个公司鼓励员工上班玩游戏，不玩辞退，到底怎么回事？咱们到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映满了半边天，有限公司看看去吧。 我刷，我刷， 哎，吓死我了！干嘛呀？ 你干嘛？上班没事，你说你干嘛呢？ 你们这儿啊， 咱们 打一个响。 好好好，对，哎，你往左，你往左，你往右。 行。 干嘛？ 先暂停一下。 干嘛？ 哎，行， 完了吧？这扎嗓子眼儿了吗？这个 游戏结束，玩游戏呢？你们就不考虑考虑咱们的前途跟未来？ 不好意思， 你们是不是家境都特别好啊？ 还 行，但我们俩不一家的，你一看也看出来了。 你们就 我绝对跟他 行，你们是不是就没有为这个钱发过愁啊？咱们公司已经一季度没业务了。 哪能够不发愁啊？ 这四个月没发工资，你们想没想过怎么办啊？ 想过呀，怎么没想过？做梦都梦见我挣钱呢。 你也就做梦挣钱，睁眼就打游戏，做梦挣钱，能解决实际问题吗？咱们想想，这公司还要不要了？ 不 要，不要更没地儿去了，还上公司 是 能吃饭什么的。 是不是我们俩说话你的谁也没听见？ 我听见他上厕所吃饭了 啊！ 他来这公司合了就为了上厕所吃饭。 我这问你，这公司是你的吗？ 啊，这公司是你的。 哎，咱屋里有一鹦鹉。 公司不是我的，但是咱得为前途想想啊！这公司这么干，干不干就没意思，天天没事儿啊！ 哎呀，不是跑业务的吗？ 你们能不能不一块说话？ 不是，我们俩人这个情感都到这儿了，就控制不住了，是不是？ 你先说吧。 你先说吧，亲爱的，你先说， 没事， 去， 你别用亲爱的， 林子，那边聊去，去，我这一人正为工作发愁，你们俩人搞对象。 问题是带队的是你吗？ 不是， 大势所趋，市场低迷，咱们现在怎么办？ 让头想想办法，咱们这就是听喝就行了。您这么， 那样，用那个，吃那个，行， 你看我拿着你手，你看你就会玩了。 你说啥？ 行了，你说说这领导再没辙，反正我是扛不下去了。 你要辞职了？哎，那柜子留给我吧。 我这还没说要走呢，他主动把我辞退了。 他哪能走啊？ 那你说有什么好办法呀？ 好办法，找下家呗。反正我是在开始找下家了。 咱得发一笔血财。 反正照这么干，公司倒闭。 那怎么个写法呢？咱们偷公司的 那不是偷犯法的事儿？咱们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我说他来这公司除了吃饭就为上厕所吧，偷卫生纸。 我告诉你，天坛公园那个抽纸那都照相了，你知道吗？ 哎，好，叫咱开会呢。 老婆，老婆，开会吧。 一开会我就犯困，我一时就是暖和。 我发现 向阳这边。而且吧，窗户一开，春天 声音怎么大烟瘾犯了？ 这个公司现在的发展啊，哎，进度稍稍的有一点点慢了。 你看看， 何止是稍稍啊！ 这老板说话就不行， 不要着急。 我不着急，我吃什么？ 没有办法。 你看，就没办法了。 要想办法。 哎呦， 没有光明，要点燃光明。 捞干的吧。 老干你说，大家想不想在上班时间玩呀？ 玩呀， 玩是可以给钱吗？ 怎么玩呀、 哎？网上有这么一个游戏，哎，大家上班时间玩游戏， 可以吗？ 完了，你还乐呢？这说明公司彻底要解散了。 上班时间玩游戏， 看来 全上海市第一例。 没有什么大出息。 我们要是把这个游戏玩好，意味着我们的公司就可以生存。为什么这么讲？ 蒙谁呢？ 改了。 游戏里边它是有奖品的，这个奖品很值钱的，哎，比你们的这个工资的水平要高一些的了。 啊？ 上班时间大家玩游戏得到了奖品，交到工资那里，工资照发你们的工资。哎呦我的妈呀！ 玩游戏回来。照发工资， 玩游戏得到的奖品发给公司里，公司照样给你发工资。 哎，你看看，你看看， 你看看这是谁的工资到了？哎， 就 玩游戏玩的， 这真是语音未落就能挖出钱的呀！ 我玩着。 哎呦，玩游戏吧，我还不怎么玩，这几年不玩了， 我 都手生了。 我教你，我教你，咱玩这个吧。来这个 啊！你还让我玩？ 哎呦我、哎！ 怎么还是这个呀？ 就玩这个，这最好玩了。 知道。 哎！ 要不， 你看， 你 别跟我说 话。你打人家，你跟那嘎嘎什么呀？ 玩这个。 下边骂他了，这他那 game over 了吗？ 这是打嗝呢，这还是啊？哎呦，上来就死了。哎呦喂！ 好跳！不是我出拳！ 哎，跳！ 左右！ 玩游戏不需要参观，各玩各的行不行？捣乱！ 再说这个游戏啊， 你这能挣钱吗？你这样，你是挣命呢吗？这是？ 对，我就是挣命的，这能讲命？你不知道吧？到多少万分？ 讲命的，这能换成人民币吗？ 反正老板说我领回命来就加工资。 没劲劲的玩这个， 你玩的有劲，你那死多少回了？ 你看我这个啊， 你那拿挣什么呀？ 看我这个，哎，这是左拳了吧？这我没骗你了吧？ 没空看，哦、哎，你这一拳一拳的能换钱吗？ 打赢一局挣好多呢。 干嘛揣年糕呢？ 挣好多什么呀？ 挣好多钱呀、啊，挣好多血，然后 好多血换 成人民币。 你挣血呀、啊？你玩什么呢？ 玩什么呀？ 呵，真有追求。我看不懂，你看，才挣三分， 压死！ 你看还给压死了， 压你， 压死！ 你看你说你的又压死了， 管上！ 你让人管上了吧？ 不要。 你看， 不要！ 你什么烂牌不要的？ 不要！ 你能说句新的吗？ 哎，这赢了能怎么样？最后 从啊什么什么长工啊，然后到什么地主啊，然后 能赢豆吧？好像。 哎，这， 那你拿点豆换那个工资最后？我是拿血，你拿命。 哎呦，相对来说我这个还好点，您那个四肢这个什么？ 最狠，把命给他赌。 嚯！那到时候叫着我， 你就喜欢看玩命的人。 哎，说了啊， 每天出勤的时间调整，早晨是6点钟，晚上是12点钟。 嚯，这比上班时间长多了。 哎，不能请假，不能早退。 哎呦，屁股坐累了都。 每天就得兢兢业业打游戏。 还得吃饭呢吧，上厕所。 哎，对，哎，每人一转椅，往里一嵌，然后呢，电脑前100。 对，再找阿姨一看， 把灯一关，窗帘一拉。咱们就打一天游戏。 好家伙，这屋里啊，把屏幕显示器架挺老高的，这屋什么感觉呀？ 这屋看着像医院。 眼睛两天发干了。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头发晕。 怎么样怎么样？攒多少命啊？ 30多条命了。 才30多条命啊？你不 搭？ 你搭了200多条命了吧？ 搭的命不算，不没关系，就看我这奖励，不是靠奖励换钱吗？我一条命，我跟他要10万块钱。 好，30条命， 300万，我就不干了。 你看你眼睛红的， 眼睛红，我也 鼻子都红了。 你说我有酒糟鼻子了，我打出螨虫来了是吧？ 不是， 上火了可能是。 你看你嘴唇， 大毒包哎。 对，你看你嘴唇白的， 不是红吗？ 是真毒啊！我说那个嘴唇，不是那个鼻子。 嘴唇， 他是这样，你是嘴唇发白，然后你还有一毒头鼻子。 看着够吓人的，真的。 大红眼睛， 你说我吓人？ 你们长得跟兔子似的。 你更吓人。 说你呢，说你呢。 怎么样？ 完了。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怎么歇会儿了？ 贱命一条。 哎呦， 他真不来牌呀、啊！ 那输多少？ 没输多少 啊！ 我现在还是长工的状态呢。 4个月没挣钱，你再赔2000。 那倒不至于。 你那怎么样？哎，啊、你那血怎么样？ 鞋子攒了不少了，你看这一管子一管子，一管子一管子一管子，你 这 别的我都没要，就要血，换什么这个兵器都不换，就换血。 哎呦， 不是这一管子一管子，真抽出来自己血了？ 不是，这不就是攒着的吗？ 哦， 就有血花的话，这不是我想的也是一管子换10万吗？ 哎，你这一管子血顶我一条命了，老板， 同志们， 哎，换钱， 开会， 换钱， 哎。通过一个月时间的努力， 哎，交工资， 嚷什么？嚷什么？ 我们换钱，我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我上交30条命。 老板，我是6日管子血啊。 好，大家团结的努力，这个锤子打钉子的游戏啊，哎， 谁玩 什么？ 谁玩这游戏了？ 锤子打钉子，迎来奖品换工资。 换工资？ 工资？怎么说不活捉吗？ 我以为换分工资。 这么说，活什么？ 活捉就是合辙呀。哎，这个 我这是叫活捉啊！ 锤子打钉子的游戏啊，我们公司上下所有的同志们都玩的非常的好。哎， 没有， 哎， 没说这游戏吧？ 哎， 老板， 公司内网上已经传达了，你们没有看到吗？ 哎呦， 不是随便打。 回我没看。那老板 来呗， 打错了。老板，那就我这30条命能换多少钱？ 换60管血吧。 换60管血？ 换他那30条命啊！ 啊，我俩交换了 啊！ 哎呦， 哎呦，我要你的命干嘛用啊？ 我要你血干嘛使啊？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 这个新闻是个真事儿。上海某公司发公告，要求全体员工从早晨6点钟到晚上12点停工游戏一周，包括周末，并且说呢，在玩游戏砸锤子期间，每日出勤时间调整为早6点到晚12点，不得请假、迟到、早退。如果拒绝服从，请直接办理辞职手续。 因为公司的市场低迷，为了提升公司的经营利润，公司管理层和财务核算研究最终决定发布了公告。 可公司为什么要在这个阶段这样处理自己的业务呢？ 因为公司管理层和财务部门研究核算，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奖品的价值比外贸业务员完成的销售额还要高，所以他们决定让全体员工打游戏。 你的意思就是，打完游戏的奖品是真的东西，真金白银。 嗯，上交公司，公司给他们发工资，可见他们公司的业务也不怎么样。 欢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摇晃的红酒杯，嘴唇上染着鲜血，那不寻常的美，难赦免的罪，谁忠心的跟随，充其量当个侍卫，脚下踩着玫瑰，会尽一个吻的安慰。震动的音乐，教人们怎么沉眠，不知名的香水，窒息的唯美，锋利的高跟鞋，让多少心肠破碎，弯道一般的美，捍卫你的秘密花园，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陪着眼眶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愿配上超市千年的泪，痛太美，尽管再卑微，也想尝粉身碎骨的滋味。你太美，尽管再无言，我多想用诗歌隔绝世界，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美。那最新的音乐听起来多么愚昧，你无从的防备，上帝的是谁，靠近我一点点，是不一样的世界，暗示着我的肩，我用生命为你加冕。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陪着眼眶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愿配上了一切，超值千年的泪。痛太美，尽管再卑微，也享受粉身碎骨的滋味。你太美，尽管再无言，我多想用是非隔绝世界，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美。超值千年的泪，痛太美，尽管再卑微，也想尝粉身碎骨的滋味。你太美，尽管再无言，我多想用诗堆隔绝世界，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 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翠兰姐，我真就看不明白，您这着的是哪门子急啊？ 我没着急，您也甭着急。慕容妹子，我这就给您捡起来啊。 您那肠子掉地上倒不碍的，我们这膏药怎么办呢？ 瞧您说的，猪肠子掉地上不碍事的，我那肠子我得让它掉到自己个儿肚子里，不是吗？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 七十二 变， 好房子 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 买来房 有你有我 该 有他， 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钻，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快乐大街98里，那个中午吃什么呀？ 馒头啊。 馒头没买啊？ 不是，我跟你说，我让你出去干嘛去了？ 啊，你让我出去买，我就买去。 嘿，你不买咱吃什么呀？ 那我让你出去买去，你也没去啊？ 哎呦，馒头买回来了。 啊，太好了， 旺仔小馒头。哎，没几个了，快吃啊。 哎， 这管什么用啊？你说那中午怎么办？ 点餐啊， 点餐， 借一个要不然。 哎，小花，这得你舍出去这脸。 行行行，我来。喂，阿姨叔叔啊，我小花，那个王大磊在我这儿呢，他不回家吃饭呢，先他说让您给送来 啊。嗨， 馒头就行。 嗨 啊，有肉啊，拿来。 小花， 谢谢阿姨，你看咱们这懂礼貌啊， 懂礼貌。 发现了吗？他这是有战略有战术的， 这点餐不要钱还给人送送来，这太不像话了，耍我们家人呢。 不是 啊， 他就是 平衡了是吧？ 不是，他主要是掌握这个。 哎， 你跟你 妈。阿姨叔叔好，阿姨好，对，小猪在我这儿呢，怎么家里炖肉了啊？卤牛肉啊，卤的吗？ 你看他嘴都不会卤的吗？ 小猪最爱吃了啊，跟我分我们一块。哎，阿姨别客气，我们多少尝点您的那个手艺呗，谢谢阿姨。 你 平衡了吧？ 你知道怎么对付小花吗？ 明白了。 喂， 小花不在呀，妈别给他。 您听见小花说话了吧？ 哦，得，妈一会儿就来，我拿着俩空饭盒就到啊。 嚯，要说什么家长随什么姑娘， 怎么这么不尊老爱幼啊？ 你到我们家尊老爱幼来着。 哇，你听我说话讲礼数，懂得跟长辈人交往的一些技巧。 什么技巧？愣要。 他掌握那技巧都是能要来饭的技巧。 好， 先得告诉您，哎，王大磊在我这儿呢。 明白了，我明白了， 人质在我手里了。你要是不听话，我们就有可能私饭。 私饭？你别着急，一会儿你妈也来。 那咱也吃不上，等他妈也来。 阿姨后门来的。哦，这么大，这么多，哦呦，一次可能吃不完，哦，留着下回吃。 我妈是不是不要我了？拿这么多东西来。 谢谢阿姨，阿姨再见。阿姨慢走。 你妈以为你管制了。 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你等会儿我对付去啊。 嗯。 阿姨走吧， 把饭盒就我也打满了，我带回去。 哎，是，您放心，给您打满水带回去啊。 今儿也还够沉的，就是有点逛的。 哎。真没劲， 有劲儿！你妈拿那么多饭盒， 装那么多水，跟少林寺一样， 步履这么轻盈，有劲儿。 我说你们俩， 我们俩还没借，我们俩妈送都是肉来。 按说你们这么大人，也应该懂点事儿。 哼，小花，我觉得我们比你懂事多了。 我跟你说啊，今天有一特逗的事儿。有一女孩朱湘云，知道吧？ 朱湘云多大岁数了？ 年轻啊，朱湘云。 听着岁数不年轻。 我告诉你，你们这吃的馒头是朱湘云的馒头。 怎么是朱湘云的馒头？她是个卖馒头的。 她呀，有一同学，对她好，一直还，哎，反正是种闺蜜。男闺蜜。 你把她咽了，你好好说话。这都嘟噜嘟噜嘟噜说的。 就是朱湘云的好友从山东寄来的一个特别奇葩的生日礼物，六个大馒头。你们知道山东大馒头吧？ 知道啊。 这么大个一个。手里以后再胀一圈啊，这么的 没听说手里以后再胀出一圈来。你说的是馒头吗？ 那胀多少？ 胀出好大一堆了。你蒸过馒头吗？王先生， 你知道吗？蒸馒头不像蒸包子，那馒头都谁也不挨谁，不像包子一个一个连着。馒头不懂、 哎、听你们的，听你们的。 而且发面馒头一声扑就起来。 行，你说对，你跟馒头熟， 你说吧、 这么大一馒头了啊，完了以后呢，寄来的时候不是馒头硬了吗？还一腾一腾，啪，这么大个馒头，一共2.4块，六个，4毛钱一个。 谁给标的价？两。 山东那的那个物价局呗。 我都没听说物价局给馒头定价，山东物价局管的也太宽了。 就是这什么，就是 总有个统一价吧？ 它有一个监管力度。 我还没听说馒头有统一价呢。 差不多吧得，你不能说一人卖5亿，谁买啊？ 这位是穷疯了，一馒头卖5亿。 这么说他姐穷，你管得着吗？ 哎，这男的是不是当时想错了，让他补补脑，想寄六个核桃。 这男的自己补补吧，运费10块钱，六个馒头总共2.4块，等于这运费比货还贵。 人不会算账，人为表达心意。 反正朱湘云拿到这儿直纳闷儿，什么呀这 连馒头都不认识了。那我知道为什么给他寄馒头了， 敲的还挺硬。 嚯，这馒头石化了吧？ 怎么弄这玩意儿？ 疼疼啊！ 行，你看这么硬，心里也说了，我磕掉牙我也吃着它。 争着我说的都就不硬了，这俩人真配套。 当然，咱们街坊也建议了，孩子，微波炉也行，大蒸锅也行。 不行，微波炉越来越硬。 但是，就打开这个快递的那一刻，朱湘云心里这么一句话是来一回的转悠啊。 哪句？ 礼轻情意重， 对，千里送窝头。 好，咱们下回再说。 哇，就这节目还成本大套呢。 后来我说你别糟践了，还是拿过来给我，我给你蒸着吧。今天你们才吃到了朱湘云的好朋友刘一刘。 哎呦，吓我一跳。吃了朱湘云的好朋友了， 吃了个人， 刘一能的这个 刘一能，哎呦，刘一能是个招牌字号是吗？ 小猪别把脑袋扎馒头里啊，虽然大点，人家不用掏进去吃， 这得多大馒头，脑袋都放盘里头。 还有个细节给大家讲讲啊，刘一能的馒头送给了朱湘云， 这是个绕口令是吗？ 送的这位快递员打开门一看，你一瞧，这个人呢，他与别家的快递还真有些不同呢，白白净净。1.68米， 长得跟馒头似的， 一个妙龄的少女，葫芦眼睛啊，一眼认出她，而且惊呼道：“你！” 我听着悬疑剧里才有这个，你 徐露露， 我听着比朱湘云年轻多了。 你不是北大才女吗？怎么跑到这儿来送快递？ 他说什么呀？ 徐露露只是微微的一笑， 没理他，扫着葫芦， 转过头去，没想到你还能认出来我，我确实就是徐露露。我呀是这家快递公司的经理，按说我是不应该送快递的，但是今天实在跑不开了，所以呢我也出来跟员工一起分发快递。大家很奇怪呀、啊，你不是北大毕业的吗？按说的话你应该进个什么什么公司当个什么什么总之类的、你怎么跑到送快递那儿去了？他说嗨，我觉得呢创业不分大小，送快递就是一个很好的产业。 对，这回送东西就不小，这六个馒头个儿挺大的。 本来我是想写新闻的，但是我忽然发现我的形象并不佳，新闻敏感度不够，知识又不大渊博，最近的应变能力很不强。 他是怎么选的专业？你能告诉我吗？上高中时候都没学好吧？ 后来我觉得学不下去了，越学越难。 小花，我明白了，我知道他为什么送快递了。 怎么？ 北大没毕业吧？ 毕业了。他说一切非常顺利，顺利的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单位，一个节目组。你甭管哪儿了，三炮。 啊，三炮，我听着三炮。 后来呢他就在老家那儿把这个快递公司给盘下来了。 明白了，看来快递比三套强多了。 你还别不信，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但是女孩就一步冲到葫芦面前说， 怎么，北大的不可以卖猪肉，北大的不可以卖虾，北大的就不能干快递吗？ 哦，最后在这儿呢。 大街家属院，你就这样，你根本就不懂女孩的心。 我不懂，你再说一遍，我不懂。 你要懂，你能办出这事来吗？ 行， 不是我骂你。 行，你也甭骂我，我让你看看，我用事实证明我到底懂不懂女人的心。你给我闭嘴！说我不懂女人心，最懂女人心的就是我。我怎么证明呢？有了，交友网站填一个，女，哎，二十五吧，哎，哎，身高，三围这样行吗？那，不行不行，这是两头细中间粗的，是吧？我说看着别扭，这都是48，48，48，也不成。那就是48，50，52，对，我抄一个吧，我抄一个明星的，马拉多纳，马拉多纳是踢球的，对，我就用他的，哎，这没问题了，我就不信我找不着一合适的男的，证明一下我不懂女人心，让你说我不懂女人心， 嘟嘟嘟， 你看上钩的来了， 嘟嘟嘟， 你好， 和。真是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啊！ 你在吗？ 哎呀，你还挺着急，我再吊一吊你的胃口。 你好， 鹦鹉啊，就会说个你好。 你好啊， 哎，多了一个 在不在啊？说句话。 哎，这够着急的，再不说该跑了。在，您好。 你多大了？ 25， 好岁数啊！你想交朋友吗？ 想。 就说一个字儿，你有多高啊？ 啊？ 啊是多高？ 想啊， 连起来了啊！他反有点滞后，你反有点滞后，是网速太慢了吗？ 是。 我们能交个朋 友？的。呢？ 我们能交个朋友吗？ 可以。 太好了，太好了。 妈， 你能找一个网速好点的地方吗？ 行， 哎， 不， 嗯， 通， 嗯，行不通。 我呀，我先发制人。你好，现在网可以了。 哇，终于修好了。你们家刚才发生什么情况了？ 空虚。 你们家空虚了？你是说家里空虚吗？ 内心空虚。 吓我一跳。 需要男人的呵护。 哎呀，发生什么事儿跟我聊聊，我可以帮你排解一下。 你多大了？ 我28， 我25， 正合适。 讨厌。 哎，大3岁怎么讨厌了？我们可以聊一聊啊，你平时喜欢干什么？ 看电影。 我也喜欢。 听音乐。 哎， 读书。 我也喜欢读书。 喝咖啡。 我也喜欢喝咖啡。 不放糖。 你爱好还挺广泛的。 你是哪里的人？ 我是我们这边的人。你呢？ 你喜欢听相声吧？ 你怎么知道的？ 说话全是废话。 你也爱听相声吗？ 再见。 哎，别接，我这网速也这样了。 你在吗？一直这个时间都在等待着你。 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挺好的。 那咱俩见个面吧。 讨厌， 又来了， 缺德， 那是同意了。 去你的吧！ 你现在也听相声了吧？ 没听说过， 全是下句，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你把这节目关了行吗？ 我呀， 去你的吧！ 别挨骂了， 再见。我想见你。 嗯， 给个回话，我已经到这边了。今天下午的火车刚到的。 啊！ 我现在迫不及待的想见你 啊！ 你在哪？你怎么那么多啊呀？你在哪里？ 我在家呢， 我上你家找你。 讨厌， 这就是同意了。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三个月我就为了做个实验，结果这位还真上钩了，这可怎么办？我不懂女人心，这回我太懂了，这可怎么办？对，只能给他打电话了。喂喂， 你这三个月跑哪儿去了啊？给你打电话老不在，怎么呀？你心里还有没有我了？ 哎，不， 你就不懂我的心是吧？到底懂不懂女人心？ 我懂，我这回太懂女人心了。我跟你说这么个事儿啊，喂， 干嘛？ 哎，你那上回生气，我想证明一下我是不是真懂女人心。我确实用这三个月的时间，我去理解女人心了，这回懂大发了。 什么叫懂大发了？ 哎，我在网上搞了一对象。 好啊，你！ 你听我说呀。 我跟你说啊， 我装的是个女的，我谈了个男朋友。 你装成一个女的？ 我不是想让你感受到我是不是真懂女人心吗？我就装成一个女的，谈了个男朋友，结果这男的真认真了，这回他到这儿来了，已经下了火车要见面了。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替我代表我跟他见个面，然后把他轰走，我好好向你道歉，咱俩继续谈恋爱，谈婚论嫁，生娃。喂， 你后边你先别说，闹得慌。 喂， 我先想想，就是说你谈了一个男的 啊， 我就听到这儿了。 然后就空白了，是信号不好，是你空白了。 不是你， 我你听我说啊，我是在网上谈了一个男朋友，我就为了让你感受到我确实懂女人心，我特别懂女人心思，我就 是 伪装 了 一个女的。然后呢，我 就 想跟证明一下，证明事儿。然后你好，我想向你道歉，道歉之后咱就能原谅我，然后我跟你结婚，结婚之后你给我生娃。 后边太吵，等会儿你先咱们从第二句说啊，你是不是为了我做的这件事儿？ 是，我就是想。哎，我跟你说哈，就这地儿，你 大概行了行了行了行 了。你好， 你好，你就是？ 是我，你是？ 啊，我就是25岁的小燕儿。 我是28岁的小郑。 想不到你长得还挺年轻的，竟然不太像28岁的小赵呢。 怎么意思？ 你是练过健身吗？ 你是25岁的 小 杨 啊？ 你真的知道是我吗？ 不，我是说以前的照片不显出你练过这个肌肉的块，现在倒是明显了一些。 可是我没练过呀。 哦，你没有练过，天然就这么明显？ 我从来都没说我练过呀。 你看，你是28岁小赵对不对？ 对呀、啊，你是25岁小杨对吗？ 那不结了。 那不结了？什么叫结了？ 哎呦，我别弄假成真了吧？ 哎，那28岁小赵，中午想吃点什么呢？ 咱网上聊，我这里25岁小杨吃什么？你这应该是28岁小赵吃什么呀？难道你真的是25岁的小杨吗？ 28岁小赵，这种玩笑也开不得啊！我25岁的小杨说到就是做到的呀。 我发现了，你不是真正的25岁的小杨，因为你不爱听相声，你不会那句去你的吧？ 理由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个事情的进行过程还是跟新闻有关系。为了在游戏里得到更好的装备，25岁的小杨在虚拟世界里，哎，干脆化身为美女，然后呢骗男网友为他花钱。谁知道啊，这男网友还对他一片痴心，到重庆来找小杨拆穿了他。 小杨接到小赵的信息，飞到了重庆，约他下午见个面。当晚在一家火锅店，小杨叫来了自己的女性好友周小姐帮忙，一同跟着小赵吃饭。可是周小姐完全不会玩这网络游戏，一开始觉得很荒唐很好笑，但是听对方的语气很着急，这才答应帮的忙。 饭桌上，这小赵提了一些关于他们聊天的话题，明显周小姐是一窍不通，一点反应都没有。哎，小赵提起了游戏里的一些专业术语，那周小姐明显慌了神儿，说哎，我就知道我肯定啊来错地儿了。 最终周小姐被小赵识破了，没办法，只得向对方赔礼道歉，把钱也答应归还给对方。 当然钱是小杨的钱，而不是周小姐的钱。 人在虚拟环境中也应自我保护，在此也提醒各位网游爱好者，网络交友必须要谨慎，一定要了解清楚对方的一些基本信息，以免受骗上当。 苗柱，跟谁聊这么欢啊？这位叫做大狗熊的是谁？ 孙宝才老先生。 谢谢各位。小柱啊， 突然间想男人一下， 嗯， 就是有男人气概，慢着跟我商量，说我去纹个身子，我说多疼啊，他说没关系，我想试试，于是呢找个地方纹身，到了地方之后呢，他也怕疼，怎么办呢？跟师傅说这样，您呐，先在我背后您先写好了，然后呢，我感觉感觉，让我做个心理准备再纹。行，师傅说那你想纹个什么呀？精忠报国。呵，行，哎，成，你先趴着吧。小这玩意儿一趴，过了得有那么差不多40分钟，小猪纳闷儿，哎，师傅，这怎么就这点还没弄好呢？还在您背我，您还在我背上刷刷刷刷干嘛呢？师傅一擦汗，嗨，你叫我精忠报国，我这刚写到马蹄南去人北望。 学渣小柱考完高数以后呢，对学霸说：“啊，学霸就是我了。”学霸，学霸，今天你给我的答案，我看你把八给写躺下了，我要写的时候扶正了，我当时气的呀，扶你扶你，人家那是无穷大的符号行吗？学渣王大磊那天又跟我聊了，我这我学霸啊，我说了我也是指点他一下，你呀、啊、阅读面太窄了，王大磊，哎，可我腰围宽呢，哎，那我脸还大呢，啊，那咱们俩半斤八两，谁也别说谁了。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向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胡歌。 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石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如梦之梦的导演赖声川。祝北京文艺广播 FM 八七点六生日快乐！ 祝北京文艺广播 FM 八十七点六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我是许琪。 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徐峥。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冯小刚。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优， 我是李晨。祝北京文艺广播 FM， 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二十四周年生日快乐！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 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胡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二十四周年生日快乐！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